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出自于杨钰莹在2002年所发行的翻唱专辑《妈妈留给我一首歌》里面的《夜南飞》。这首歌的原唱是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老师。这首歌是1979年的老电影《归心似箭》的主题曲，也是斯琴高娃老师所主演的荧幕处女作。我想这首歌包括那部老电影可能比收音机前很多朋友的岁数都要大。我个人觉得这首歌里面最让人动容感动的应该是这句话，盼归莫把心揉碎，且等春来归，正好配合电影里面的故事情节。男人总是战斗在实现自我的路上，不顾一身枪伤，怀里揣着思念，留下一个不知十年的承诺。女人嚼着心碎，守着承诺，不知十年，盼归，且等春来归。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满江的归来。 我的心回归的大雁，背身是大海，一路向北方，穿越云间无尽的战乱，淹没的悲哀，向着苍茫一片。你的发间会有暖风穿过，是你渴望已久黎明的颜色。我的爱人啊，等在我的草原，都静静地等着阳光穿透黑暗。天燃烧着花朵苍穹，将希望点燃，却无法追拔。沉默誓言，不背弃幽暗的闪躲，洒满天地的泪水，也不奔跑过田野， 站在那树旁，都呼唤我，一直呼唤我，在呼唤我，都呼唤我。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几部老电影，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Of Monster and Man 所演唱的《Dirty Paws》，兽人乐队的《脏爪子》。 Jumping up and down the floor, my hand is an animal, and once there was an animal, it had a son that mowed the lawn. The son was an okay guy, they had a pet dragonfly. The dragonfly ran awayBut it came back with a story to say. 所演唱的脏爪子，你是不是觉得这首歌跟前面满江 所演唱的那首《归来》有一点点像，我也觉得有点像。这首歌是2013年的美国电影《白日梦想家》的插曲。故事当中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在他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总是幻想着自己身上可以发生一些不平凡的事情，比如说他自己想要成为超级英雄 Superman， 或者是成为一个旅行家。最终他似乎是通过了几次旅行改变了自己。我觉得这是一部可以合家观赏的影片，因为它是一个喜剧片。他坐了醉汉开的直升机跳入冰海和鲨鱼搏斗，冲向即将爆发的火山，爬喜马拉雅山。他做了自己曾经只有在白日梦里会做的事情，但其实他做了这一切，他以为他发生了变化，但最终他没有任何的改变。他最后还是回到了母亲和姐姐身边，回到了自己原有的生活里，甚至还当掉了父亲留给母亲的钢琴，来度过那些失业的窘境。可是我们最终能够看到的是那个不再做白日梦的人，他最终自信地牵起了女神的手，当众呵斥了秦老板，他甚至没有去买自己以前做封面的那最后一期杂志。他说他会回去买的，我想他不会了，就像是他在雪山上等了很久才看到的雪豹，却只是看不按下快门记录。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想要自己去享受，不需要讲给谁，不需要观众，甚至不需要记录下来，就只是享受那一刻。我想收音前的你，可能有的时候也需要这种私人空间吧。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部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 Stay Alive， 活着。 There's a rhythm and rush these days, where the lights don't move and the colors don't fade. Leaves you empty with nothing but dreams,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Gears won't turn and the leaves won't grow. There's no place to run and no gasoline. Engine won't turn and the train won't lead. Engines won't turn and the train won't lead. I will stayTo stay alive. The way I feel is the way I write. Isn't like the thoughts of a man who lies. There is a truth and it's on our side. Dawn is coming, open your eyes.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I've been waiting all my life. algorithm and rush these days, where the lines don't move and the colors don't fade. Leaves you empty with nothing but dreams,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But there is a truth and it's on our side. Dawn is coming, open your eyes.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我相当喜欢这首歌 Stay Alive 活着。还有一部法国9分多钟的短片，也叫做《白日梦想家》，那是一部现实与奇幻所结合的电影，是非常好看的。不过呢，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把这部影片找出来看一看，我觉得它好像跟我前面推荐的那美国的电影《白日梦想家》有着极为雷同的情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太多时间的人，然后或者说你没有太多耐心看100多分钟的影片的话，那你倒可以把这9分钟的短片找出来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部立意非常好的影片，它鼓励着我们去勇敢追随自己的真实，去做我们内心渴望想做的那些事情，实现自我的一种鼓励。好，你有空的话记得，这两部影片的名字都叫做《白日梦想家》。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空中的梦想家》。 空中的梦

说实话，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它歌词当中有提到约翰列侬的图片。当年我好像也有那样的一张拼图，后来因为搬家就不知道遗忘在哪个角落了。可能说到这里大家都会觉得一头雾水，喜欢梁静茹的一首歌，然后提到了一个老外的名字约翰列侬。对，相信会有很多喜欢听英文歌曲的人，当然这指的这个岁数应该是在40岁以上的人，都会喜欢这支乐队，英国的摇滚乐队披头士。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随手敲了一下约翰列侬这四个字，百度百科给出的他的身份是摇滚音乐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在这时间我们来听大家最熟的他的音乐作品，不过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版《Hey Judy》。 Hey Judy,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 to let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Then you begin to make it better.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前面我们听到的是现场版的《Hey Judy》，是不是很嗨？我想你可能都已经跟着唱了。相当羡慕那些能够在现场的人，虽然旋律简单，但是却有一种让人觉得无限美好的这种感觉。可能会有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一首单纯的情歌，其实这是当年约翰聂龙写给他5岁儿子的音乐作品，所以才这么好听，那么通透。想要在这时间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往下听，来听披头士的作品 In My Life。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all my life.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have gone,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ir moments.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and some. 1965年的一支老歌，约翰聂龙把这首歌的歌词称为这是他第一首真正重要的音乐作品。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把我的文字那一面放到歌词里。约翰聂龙回忆说，1964年有个英国的记者问过他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像写书那样的去写自己的歌词，于是他把自己的童年就写入到了这首歌的歌词里面。他说他开始描绘当年从老家然后坐车进城看到的这一路上的景色，所有的一切都成了这首歌创作过程当中的灵感。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无限想象还有就是无限美景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沿着这种听歌的线索往下听，我们来听张磊所演唱的《文艺少年》。 风在写诗，云在宣誓，切切的承认里感伤都在日记。年少太粗心，胡乱的细腻，你眼中的笑是笼中了我的夏季。校园恋曲打着哑谜，歌词里的情绪曾联系到忧郁。青春的壮举是独享秘密，你怀抱的心事我将它换作自己。一整月的 积蓄都化在深呼吸，想等最好时机，一口气告诉你那时候的心意，难说出金句，直到你遥不可及才如常关心。 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文艺少年》，是年前刚刚播完的一出戏《恋爱先生》的插曲。说实话，我早在一年多之前就大概知道这出戏的来龙去脉，原因是我曾经参加过这出戏的筹备内容的一个会议。很荣幸，这出戏是我的好友李潇作为制片人筹备起来的。在这出戏那天要演完了的时候，他曾经给我发过一条微信，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恋爱先生终结，很感慨自己居然喜欢一部爱情剧，喜欢每个人都有所属的结局。在我的内心一直喜欢王子和公主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我想这要归功于从小的安徒生和格林童话，以后我也会让自己的孩子看这样的童话故事，并且告诉他始终要相信，只要自己有信念并且付出努力，那么你自己就一定是自己人生的主人公。怎么样，你看过这出戏吗？不管你有没有看过，我都想在这时间提醒各位，你是个成年人，你就必须去面对工作，对不对？在面对工作的时候少一些负面情绪，保持一颗乐观的心态很重要。有一句老话说，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何必自己难为自己。节目最后为各位送上的歌曲，苏打绿所演唱的《你在烦恼什么》。但愿收集前的每一位在工作和学习当中都没有烦恼，都可以一帆风顺。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没有不会说的话，又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